12月29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啊，差唔多啦，就嚟好好好记噶。今年年尾咧系星期五嚟噶，三又星期五嚟噶。 我头先我讲完日子，我想揾今日星期几，我环观 副官都揾唔到一个日历俾你， 系啦，望唔到啦。跟住之后望到自己个 laptop 上面角落头写住星期三咁啊。 OK， 系啊， 咁啊一个星期中间啦。 嗯，咁啊，预告今日我哋会有乐队 moving 嘅访问啦，啱六点钟会听到嘅。 冇错，今日啲天气系古怪嘅， 即系暖翻少少咁啊。 系啦，即系由新界低一两度，但系晏昼热到傻咗啦，我已经。 但夜晚今晚夜啲又话唔知十五度咁样啊嘛。 系啊，冇错。 市区最低气温有十五度，大家睇住啦。 系啦，大家自己 take care 啊，出到去户外嘅时候，自己着多件，着少件，自己小心啲啦。 小心啲啦，年尾咁啊，呢啲咁嘅日子啦。 嗯。 我想分享一个昨天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嘅，都叫做第一次，就係、是、有 处男初下海咯。咩事呢？ 身边认识一啲资深嘅 DJ 朋友，咁、因为喺香港有其中一间酒店啦，佢、有佢以前好旧嘅尖沙咀嗰边。佢近呢幾年佢翻身咗之後，喺裏面會搞一啲嘅活動啊，同埋佢個裝修都會比較 hip 啲嘅。咁裏面啲新嘅酒吧都係啦，咁即係以前細個去，你覺得我呢間舊啲嘅酒店食下自助餐嗰種咯。 同埋聽聞都幾多嘢食噶嘛， 係 啊，咁都好多選擇㗎。 而家佢嗰度會搞好多藝術嘅展覽啦、音樂一啲小型嘅表演啦，咁再加上佢有一個自己嘅你當好似個 radio station 咁啦。咁、其實就是会找一些香港的 DJ， 所谓香港 DJ 他是香港人又得，他 识 香港但外国人都得嘅，冇所谓，总之是在香港会出现到来到现场的一些 DJ， 就会在那里就会找一些 DJ set 嘅。咁、我一路都知道，因为我自己譬如自己整嗰啲 upload 上去一些免费平台的时候，专系 for 摆一些DJ set 啊、DJ mix 上去。咁嗰一個嘅平台，亦都會見到香港其他人玩。咁呢咁啱佢哋呢個 radio station 啦、我稱佢叫做。咁佢哋自己都會定期將每一次嘅一啲 DJ mix 都會放上去，咁你可以聽到其他人所玩嘅歌。 OK， 係啦。咁咁所以我知道佢存在，間唔中都會撳嚟睇下，哦，香港啲人玩啲咩類型嘅咧？如果你要咁。咁跟住咁啊冇啊咁嘅机会，即系你会有个距离噶，你知道哦，我喺嗰度听歌咯，咁样 即系好似做一个听众咁啦。 系啦，咁但系系啦，用翻呢个概念就系，假如你譬如成日听住骚动音乐或者三成群，跟住有一日嗰个主持邀请 你 上去，喂，不如你上嚟 玩啦、 玩集啊， 倾下偈啊，咁样 嗰种感觉。 哦， 因为有两位嘅 DJ 朋友啦，咁佢哋都玩咗好多年噶啦，咁有一位就认识嘅本身都，咁佢哋就系会去呢一个 radio station 嗰度玩。 OK， 两个钟嘅 DJ set， 咁跟住 定期嘅。 佢其实有 time slot， 咁你可能揾佢个 music director， 咁你认识佢，可能你就同佢讲，咁有 time slot 就 booking， 咁你就可以上去玩啦。咁佢应该有一啲嘅认可，或者即系唔系个个都上到去啩？ 即系唔系个个系我呢啲 DJ 就上到去啦，你呢啲 DJ 就上到去啦， 都唔一定得噶，你都要起码佢觉得 OK 啦，或者佢啲朋友认可嗰样啦。 Okay， 我都冇详细，因为见唔到嗰个 music director， 系 即系 through 嗰啲朋友知道。 但系音乐圈得意嘅，音乐圈就系音乐人之间会有一啲嘅共识，或者可能佢哋都会。会有一啲嘅睇法，我觉得啊都几好，都啱玩嘅，一齐上嚟倾下，啱下啱倾嘅话就玩下啦，咁样嗰种嘅。 咁跟住上个礼拜突然间收到个朋友就 send message 话，哦，下个礼拜会嗰度玩一个B to B 嘅 DJ set。 咩叫 B to B 啊 ？B 大家 B 啦 ，two 就即系数目字二啦，阿拉伯数目字二同埋 B 即系 back to back 嘅意思。 我净系识 Bed and breakfast 啊！ 哦，我以为系business to business 咁啦。 OK， 系啦。咁如果你喺一啲DJ 表演，你叫 B to B， 即系 back to back， 咁就即系佢哋会 share 一个 stage 两个人咁。 OK， 跟住佢就邀请我，不如你嚟埋啦，我哋嚟个 B to B to B 啦咁。 即系三个人咯， 三个人啦咁样。 Okay。 我其实第一下系紧张同埋惊嘅，因为我未觉。你覺得啊，未喎，人哋玩咗咁多年咁樣， 但你都做咗你嘅 debut 啦，算係 係嘅，但係都有分別嘅，因為自己玩自己嘅 set 咧，你用自己嘅器材、自己嘅地方咁各樣嘢，你會 feel comfortable 啦。咁但係如果你受邀去嘅話，人哋嘅地方啦，人哋嘅器材啦，咁因為嗰啲即 打碟機啦，叫做啲 controller、mixer 等等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即係好似你相機都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咁但係而家就邀請你去幫佢影一輯相，但係就用佢部相機。咁、咧。那個概念其實離不開一定是那些的啦，即是你那些三大、光圈快門 ISO 那些一樣的啦， 都是這樣按的啦，就 是 只不過那些、 位置不同啦， 是啦，即是你那個概念你會識的，一定你作為一個攝影師你會知道、 但是熟不熟手很重要的、 是啦，因為你個 live 玩的嘛， 是啦是啦， 那我最擔心就是 這一樣的，自己用開那副和外面用的不同，因為外面那些你插隻手指下去就是這樣的啦， 我明白，即是等於我彈琴呢部琴，我屋企部琴都冇出边啲大嘅钢琴咁多粒掣啦。 系啦，系即系唔会唔识用、不过你要时间。但如果你 适应咯， 你一埋位 感啊， 系啦，就要 live 嗰，其实你系会真系会紧张，你唔知道用成点啦，你唔惯啊嘛，咁再加上我真系经验不多咁，咁所以怀住呢个咁嘅紧张感去嘅，咁的确去到嘅时候会有少少即系只手有啲紧啊咁样嗰种。咁但係嗰個過程過癮嘅，因為事前我都問好多啊，其實咧你哋會玩啲咩類型㗎？我話啊，但係我都冇話集中玩邊一種 summer 嘅喎，係啊，即係我都唔知識唔識㗎咁。咁佢哋就玩啲叫做即係 chill 啲啊 ，funky 啲啊，同埋一啲 soulful 啲嘅嗰類，即係你 BPM 大概80至90嚟咗慢少少，可能會有時夾啲 hip hop 嘅嘢或者 R&B 嗰種嘅。咁佢嗰啲 funky 啲，即係你聽啲樂器上面佢有嗰啲嗰條 bass line 啊，即係嗰種，你大概會感覺到啦。超超地晏晝啲人食緊嘢，飲住杯酒聽嘅嗰啲。 咁但係係咪佢係咪可以喺現場嗰度就會俾嗰啲即係喺嗰間酒店入面嘅住客或者可能一啲嘅遊客或者嚟餐廳食嘢嘅人聽定 好似唔係我出嚟以為都係，因為佢係喺食嘢嗰一層。 O K， 佢有間房仔，我以前去經過見到嘅。你喺門口望入去，你見到佢有嗰啲mixer喺台面啦，有個黑膠碟機啦，跟住裏面擺曬啲黑膠咁，好有型嘅。 跟住就好似細細個望入間房，好憧憬入邊。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入去就好啦，因為好電影啊呢啲畫面。 咁跟住你有一日，哇！真係 跟住 ten years later 啦就。 跟住就入去咁样嗰种，咁就系啦。咁佢嗰间房，咁但系本身好似话真系for食嘢嗰层厅，但系后屘之前唔知嗰啲硬件上有问题啦，咁、未装修翻定咩咁样， 所以 就 听 唔到。咁但系所以佢哋就话唔使有压力，喺里边自己好开心玩就得噶啦。 咁就喺个 streaming platform 度听翻啦。 佢应该系会之后即系摆上网免费咁样嗰啲嚟嘅。咁首先成個玩法頭先講曲風上面已經定咗某一類啦，咁都大概知道。咁於是乎過去嗰個星期咧就上網揾啦， 揾歌啦， 係啦，即係揾翻相 素材， 係啦，咁啊儲咗喺度啦。咁而個玩法係點咧？因為有三個人喺度嘛，咁、個玩法就係每人打兩隻歌， 係 即係譬如當阿斌你當我哋 music show 都係你播完兩隻之後咧， 就到去接兩隻啦。 咁我就埋位就接兩隻啦。咁好彩地，因為呢種其實難，因為你未必知道對上嗰隻係咩歌啦，可能未聽過，其實全部歌我都未聽過，全部都係新，係啦。咁但係好彩幸運地嘅就係初頭學玩打碟嘅時候，同朋友都係用一種咁嘅方式玩，就一人一隻。 但系你哋会唔会事先夹定咗先嘅？ 冇噶，冇夹噶。 O K， 系啦， 即系大家带住自己个银包入边有啲咩就攞出嚟咯，咁样。 而个重点系我入咗自己啲歌入去啦，我一去到我就知道我里边嗰啲嘢全部唔啱用啦，你就发现，即系就好似我银包里边好多钱啊，但系我去咗日本咧，全部人哋要用 yen， 你嗰啲就系港币嚟嘅， 你知 用唔到嘅， 咁我直接用佢哋嗰啲歌 ，O K， 咁样去玩嘅，咁啊每人两只，每人两只，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就除咗一啲好 digital 嘅。嗰種即係入曬落 USB 之外咧，佢哋帶咗自己啲黑膠去。 哇！ 佢哋真係因為係可以薄黑膠機， 係 可以捽黑膠碟 嘅。哇！好玩喎、但係咁捽法好傷嘅喎，聽聞。 佢哋有講嗰個唱盤嗰支針嘅設計，或者嗰啲碟嘅設計唔同，甚至乎佢話如果真係攞嚟捽嘅話，有陣時佢哋會有一啲碟專係 tailor made for 俾人 做 scratch 嘅， 佢裏邊就係一啲可能 sample 咗嘅聲咁你捽嘅，跟住反而話真係原本嗰只黑膠會捽嘅話會有，但係未必話真係我哋想象中咁多咯， 明白 都會有嘅， 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攞張哥哥張國榮嗰啲，因為嗰啲真係好傷嘅， 因為我都有問聲同個問題，哇咁啲碟咁樣捽咪好傷會花，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咁啊跟住就學咯，即係佢哋教部機啦，即係我就冇玩到，我淨係純粹。了解啫，即係佢個轉啊，咩三十三四十五啦，係啦，咁跟住只碟支針擺邊條坑啊，係啦，即係有呢啲嘅嘢，依然喺公司都有黑膠碟機噶嘛，都玩過嘅，都大概知嘅。咁但係嗰個唔同就係因為黑膠 嗰個黑膠碟機，你放咗隻黑膠上去之後，佢唔同我哋玩 digital 嘅嗰啲 mixer， 佢可能 show 曬條 track 啊，有曬啲資料。咁黑膠嗰啲佢就我印象中冇嘅，佢冇顯示嘅。佢呢款型號，你唔知嗰只歌個 key 啊，唔知速度啊點，全部靠耳仔聽。跟住我就覺得，哇！我就哇哦， 系咪从来都冇试过咁大嘅挑战？因为你喺屋企，你有好多你会玩到熟先去做一啲功课嘛，一个容错率系好大噶嘛。但系你现场突然接触咁多新嘅资讯，就哇，好似开咗另一个世界。 系啊，一去到个 friend， 喂，不如你开波先啦。我话唔好啊，我唔识用啊，你玩住先，我喺隔篱 睇下 啲掣点样啦。即系逐样逐样由啲最 basic 嘅开始咁样去玩啦。 系 咁，然后就睇佢哋点样捽嗰啲黑胶咁。咁我觉得几好睇啦，第一就系、是。系啦，咁跟住另外亦都有讲，即系倾嗰啲即系同音乐有关嘅东西，因为其中一位DJ 佢咁佢又教学生嘅。 哦、oh, ，OK。 跟住佢，但系佢话佢教咗好多年咧，佢觉得有一种 闷闷地嘅感觉。 嗰种感觉佢话系佢教嘅学生，可能佢哋嚟嘅话就系、是、哦，你可能俾几只歌佢练嘅话，佢翻去咧就会真系练嗰几只歌。 哦，就唔识得变通啦， 或者唔会加自己嘅元素落去咁， 即系冇乜谂法。 佢会觉得好可惜啊！即系佢学一样嘢嘅时候，点解要用一种好传统我哋翻学嗰种感觉去咧？因为佢话佢都有遇到啲学生好啲嘅，就系佢哋有自己谂法，或者佢哋会。啲嘢會 surprise 到佢，因為冇章法噶嘛，反而會做咗一啲嘢 玩都得噶嘛。呢啲係音樂係， 因為你反而你越有一套嘅架構，做下做下玩下玩下，你就好自然會跌落咗嗰個框裏邊咯。咁、但係就話佢有時遇到嘅學生就係去學，好似我學樂器咁樣樣咯。你除咗跟譜去學，跟住嗰個考試嗰啲歌去彈之外，你會唔會自己走去揾一啲歌用鋼琴呢個工具去演繹呢？就同打碟一樣， 我就會啦。我就係正正就係呢一種學生啦，即係我以前除咗學巴哈嗰啲之外咧，我係會自己買一本 Twins 翻去彈風箏院。 呢啲咪好咯？ 係啦，我就係、是。叻仔嘅學生啦，咁樣 叻仔咯，做到嘢咯，嗰啲就會試咯。 後來我發現太沒趣啦，學古典咁樣，所以我就放棄咗咁樣。 係啦，即係你點樣試你嗰種嗰樣嘢係即係興趣啊，或者點樣樣咧？咁呢個係即係傾到一個體會咯。 OK， 咁你而家正式升級做呢個真係 DJ 啦，名副其實 disc jockey 啦。我而家出去淨係咁同人講我係 program host 咋，你係 disc jockey 啦。 disc 唉，我唔知 disc 咩啦呢個。 今日睇下你呢一個咁尷尬嘅 B to B， 你會 B 隻咩歌出嚟先？ 我諗住 B 呢一個啊。 我哋迟啲又揾个机会，我哋玩下 B to B 电台版嘅 B to B 几个啊？我谂住 B 呢只即系电子嘢。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探索，就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想偷走过的刹那停留？一切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不追成天，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像周合成美，抬头上有样眼。就当多一种永久的不能，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

又或者在黑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积极会不会有点而不太适合呢？但我心目中觉得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找新方向，一是就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而他都寻找自己新方向，他是张敬轩，有这一首 On My Way。 在他这个寻找新方向的旅途上面，你会见到他已经开始渐渐成形的。在他最近的演唱会，你见到一些嘉宾，会有一些本地年轻的音乐人，他会跟他一起合作，一起演唱等等。我想我们人生都会有一只怪兽需要打的，你那只又是怎样呢？ Cold deep in my bones, how did I end up here? Did I fall all the way? Memories say can't trace the darkness, breath, the fear that has been in my way. Can hardly feel my fingers running through my face. I'm losing senses, floating in the midst of space. Where am I now? I hear a thousand words. Could there be ghosts residing still? Hope to see the between the skyline sigh, to hope it's near. T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 or will they catch me? Shadow 展开旅程之后，来到这一首作品，究竟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怪兽呢？它会怎样出现呢？又 I hear a thousand words, split second fades to dust in here.

一首讲关于爱的作品，你听到的旋律是有一种温馨之余，但歌词当中亦都会有讲到背后的苦涩，吴若希的火和火柴，又或者可能来到这个世代，收嘢特别情感都未必是那么二元对立而很复杂。 眨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走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更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你失意时候会觉得很累的，但是既然身边都有人同你陪着你，有类同而有的这首歌录下录下， 属于轻微，可能出于用药后反应过激，但不幸引致悲剧，又相信被告已经改过自身，考虑到检控受到无理延误，判处被告监禁两年。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将会在今个月31日获特赦出狱，他明日正式出版的新书引起巨大关注，预售销情理想。新书名为《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封面是朴槿惠一张旧照，穿着红色大褛和颈巾，在雪地之中低头微笑。这本书是书信集，主要记录朴槿惠入狱超过四年期间收到的支持者信件和自己回信的内容。书名灵感据报亦都是来自支持者的来信。新书已经预售，登上南韩最大书店的每日畅销榜首位。 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1度或以上。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嘅季候风补充会系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时近住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啦。咁车龙咧，而家暂时只系排到去芜湖街，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康庄道嘅意外清咗场。车龙系排到去芜湖街，咁但系反方向啦，七咸道南去观塘嗰边，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啦，渡轮服务方面，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将会喺6:22恢复正常营运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受到前面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单车管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到去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多车的，龙尾去到近沙田马场。提一提大家啦，北假山花园有水管急收，龙平道同凤平里交界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请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一齐倒数啦！ 好啊！ 点解要倒数呢？ 等大家有一份期待嘅心， 送旧迎新， 新嘅一年 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真系陪到你12月31日噶。 快进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 新嘅一年，我当然就系希望家中嘅爱宠健健康康、精精灵灵，日日卖萌逗全家开心就话咁易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用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重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了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一队嘅嘉宾，我哋好耐冇见佢哋咯。 隔几耐见唔紧要，最紧要有得见，所以我创作咗呢一句俾佢哋。 Moving 不青春乐团团圆圆。 哇，你讲得好似拜年咁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今日收音乐嘅嘉宾咧有 Moving 嘅，你哋好， 大家好， 系啦，都有 Steve 啦，同埋 Ben 喺度嘅。咁我哋就将我哋啱啱写咗嗰句咧，咁就系啦，红咗出嚟俾你见到啦。 系，我觉得最有心思咧喺个 Moving 嗰度咧，因为我哋特登跟翻佢本身队名个 logo 咧，佢个 O 系用灰色噶。所以我哋監製卡文係特登用灰色去寫嘅個 O， 犀利犀利！我一路喺度諗緊你哋會點樣去寫我哋，因為我哋冇中文隊名噶嘛，諗緊會唔會諧音咗佢定係點樣樣？ 係， 我哋都有諗過，不過真係好難，真係有啲難，真係有啲難。 跟住見到啊，喺呢個宣傳文案上面有提到呢個不青春樂團呢個名字，咁我哋就話啊，咁不如用呢一個啦，咁樣就放咗落去呢一度嘅，係啦。跟住就再加埋呢個團團圓圓呢個意思，即係我哋覺得即係特別可能因為呢首新歌裏面都有即係講到提到而家嘅狀況，覺得啊都係啊，即係啲限聚嗰樣嘢，大家可能成日冇得見啊，或者點樣樣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意思，亦都可以俾我哋可以攞嚟發揮到究竟可以即係講啲咩咁樣。所以就擺咗團團圓圓落去， 係 啊，好開心啊！見到團團圓圓四個字，即係我哋就算我哋自己 band 未要四個團圓齊腳都唔係容易嘅，依家真係。 因為早排應該夾 band 出嚟夾 band 都難啦，即係當有嗰個限聚嘅時候，可能四個人出嚟夾 band 都要，哎，我哋使唔使企開少少啊？咁樣啊，係嘛？ 嗰啲時候都冇曬實體 show 啦，好多人都反而就大家調轉喺度做，即係大家點樣研究去做啲好嘅。Facebook Live 啊，即係點樣喺網上面照樣做到相似嘅嘢啊？ 係。咁其實上一次派台嘅時候，應該係講緊可能上年嘅不斷啦，即係都年尾嘅時候，啲相隔咗一年啦，即係呢一年裏邊，即係樂隊成員你哋啊，或者甚至乎其他人，即係呢一年之間，大家嘅生活狀況或者音樂上面嘅係大家經歷咗啲咩咁樣咧？大概係。 如果個人生活其實同所有香港人咧都有變啦， 係 咁咁當然有好多原因，疫情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其實或者可能唔知係咪大家都開始習慣，定係我哋嗰陣初開始又冇諗住咁耐要戴口罩咁耐，而家又好似 可能帶多三五七年又如何？咪又係咁？我哋或者我哋真係唔知啊！即係依個世界，我哋變得好快，即係 expect 嘅嘢又會完全唔同咁樣。 咁啊 ，Stephen 有冇自己可能即係生活上面等等有啲大嘅改變，會係啲咩咧？ 自己就反而就冇乜，因為我哋講真忙都係咁噶啦，大家都係一樣咁難聚頭噶啦，嗰、那個時間嗰度。咁啊，反而係我覺得反而我哋大家可能有某程度上係心急咗，即係可能更加會想把握仲可以做到咩嘅時間就去盡量做啦，因為真係覺得哇呢兩年個世界實在變得太快啦，呢一刻我哋仲見到人下年都唔知仲喺咪身邊，或者到時四個人係咪仲大家都喺香港都真係唔知道。 係。咁如果係喺但係即係可能幾位喺即四個可能埋一齊去即係夾 band 啊、創作啊咁有冇即係都要揾下可能嗰個 pattern 點樣可以大家一齊抽到一啲嘅時間？可能我舉個例，可能每個禮拜我哋定咗某個時間，大家要 block 曬所有嘢，大家一定要出嚟㗎啦。然後大家去諗下究竟我哋創作啲咩好啊，或者練下 band 啊咁，有冇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呢一年裏面都 因為我哋自己寫歌咧又好得意嘅，有啲 band 咧就中意 live jam 一啲嘢出嚟。佢哋覺得咁樣個就有啲火花，咁但反而我哋咧就比較中意自己靜靜地坐低，先容易度到自己想做嗰啲 part。咁所以呢首歌成個製作過程都幾 work from home 下嘅，即係我即基本上都係 home studio 啦呢首歌，但係好多部分都係我哋自己坐低喺自己一個人空間度度。 嗯， 係咯，即係其實本身又冇特別諗住要咁做，但係出到嚟先至會大家諗起，係喎呢首歌都係隔離住咁做嘅喎，大家。 嗯，但會每個程序上就可能頭先都講啦，每個人喺自己各自喺屋企做好自己嗰一 part， 寫好編好自己嗰 part 之後，大家可能冚埋出嚟點樣將佢哋砌翻埋一齊。通常會係大家有傾有講咁樣去完成呢個過程，定係可能都會集中喺一位嘅隊員身上去砌起咗成首歌咁樣嘅咧。 如果真係正式嘅開會，可能真係一大次嘅啫，一大次就喺我個地方，就係其實即係我基本上我整個大我有本事做嗰啲嘢，我做曬先啦。咁跟住就佢就一齊 discuss 啊，邊度可以再改得更好啊？啊，你 vocal 呢度可能呢度咁樣，或者可能太多啦，太忙啦，或者太少啦，加啲減啲，或者點樣優化首歌咯，係啦。咁其他大部分時間都係我同阿 Steve 喺自己控。當然啦，有時部分呢啲唔係我哋選擇嘅，就係因為我哋可能大家都忙緊我哋嘅 full time job， 咁正職都時工時又唔同，地區又唔同，咁變咗真係難啲四個人一齊喺個一齊聚頭，即係一次半次，即係好耐先一次半次咯。咁就好多就 email。我加咗啲 part 啦，聽聽，我 contribute 啲新嘅吉他啦，聽聽咁樣咯。 曾試過日子充滿大志嗎？曾承諾過大家一起奮鬥，但之間竟變了嗎？離開這地，再等那日折花。離職只因我要成人嗎？發覺做人極難，曾因很想高飛，而掉失堅守的勇氣。守到尾，为争取一线转机，朝失望中叹气，还坏死多少骨气，在远方怕被救起。假使世界逐渐凌乱了，坦率过去从何处记起？那时还青春，人说想痛快活一次，能任性的说变便改变，怎可能承诺万个诺言？谁知每个初生理念都一一搁浅，如若想的多了，偏执少了点。 再努力回望一片。还是背起一切更受用，而心内的信仰能获取多少比重，如同才仰望更高，想得太远尚未能做到，可否寄托来年会更好，那时还青春不听旁人说，想痛快活一次，由没半生却看到敢坚持，原来未算徒然，谁知错过方可领会坚守的意思，无憾拐弯转折，冤枉的再走，曾着紧的一切不应该至此，这次定能望得见。曾仍然青春不费时，怀缅丢脸了便丢脸，如犯错不会变浩劫，来用碰的钉改正缺点，还等到了光阴散尽，风土堪难舍的都化烟，记得不能为失错冲的意思，遇受伤不必怕，今天多眼前能付出，不必怕牺牲多了点，趁我现时尚可以。 其实喺即系因为正职好忙碌嘅同时，即系都会有一种希望就可以继续有新作品啊，继续玩音乐咁。即系嗰一样嘢系俾到一啲点样样嘅可能开心嘅地方，或者一啲 meaning 令到继续。哦，即使正职几忙都好，总之得闲一定抽时间同 Baby 大家一齐要谂下继续玩音乐啦，咁样样咯。 嗯，点样 keep 住呢团火？ 系啊，或者嗰样嘢对于自己嚟讲，会唔会系一种哦？可能就系 balance 翻自己生活，或者嗰样嘢嗰个满足感真系其他地方俾唔到，咁样令到会 keep 住都会想咁样做啦。 都系嘅，始终即系可能咁嗰个唔同咧，即系大家个满足感。有啲人可能就系对自己份工都已经好满足噶啦，佢唯一嘅诉求就系翻工。咁但系即系我哋有时都会系觉得啊，除咗嗰样嘢之外，我哋人生仲有啲咩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嘅咧？咁样系啊，咁啊讲又讲好似好忙，但系咧就身边嘅人其实咧就好多时都反而系几羡慕你，仲有一啲。即系你仲可以 keep 到一个兴趣，可以到呢个年纪都仲可以继续，因为好多人都一开始咗做嘢，或者开始咗自己家庭，就即系可以大家要取舍嘅嘢都真系各自都有唔同，即系唔少。总有啲人系已经喺某啲阶段已经放弃咗，咁佢见到你都仲坚持紧，其实大部分身边嘅人都系会鼓励你继续做。 嗯，咁对 Benedict 你嚟讲，你觉得又系点样样嘅一件事？ 我无论个人又好啦，或者我相信我哋啲 bandmate 又好啦，即系翻工系需要嘅，咁大家都会做， 就要搵食。 咁亦都冇话我相信我哋啲成员又冇话非常之frustrated， 非常之不满、嗯。哎呀，好惨啊，要翻工或者好辛苦，即系都有你话梦埋怨下， 都有 嘅。咁但系都正常嘅，即系其实同其他普通 市民一樣，我哋嘅事業又未冇乜特別出色，又未至於最慘嗰批，咁變咗我哋想譬如有一啲叫做認同，或者覺得啊你都幾叻仔喎，咁可能喺個正職度普普通通啦，馬馬虎虎啦，咁希望喺第二啲都有少少成績。當然呢啲我哋依家咁業餘咁做，又好難，真係有咩大嘅achievement。但我哋又唔係話要好紅，又點樣？我哋真係覺得哦，原來你都做到啲嘢，都有人中意聽，咁我哋都好開心噶啦。 咁喺呢個階段底下，即係四位嘅團員咧，我哋講團團圓圓。其實當你哋四個聚埋一齊，會唔會有一種好窩心嘅感覺？就係、是、好似無論翻工翻成點，個世界發生緊咩事都好，總之我哋四個聚埋一齊，就好似大家有個倚靠喺大家嘅身邊咁。會唔會有呢種開始慢慢有呢種感覺係比較強烈啲？ 我覺得反而係玩音樂對我嚟講係放低一啲嘢喺常生活嘅，即係翻到 band 房就係放低一啲嘢。好多時我哋在入面其實未必成日都齊腳，有時可能兩個練三個練，但我哋成日坐低開始咗一陣，大家就會開始呻下啲嘢，呻完又開始，即係呢個係一個我哋去放低我哋日常一啲嘢嘅一個其中一個方式或者一個過程咁樣， 即係好似個樹窿咁樣喺嗰個位置放低， 都似嘅，都似。 即係個講完放低咗喺度，可能玩玩完音樂，跟住就再離開咗個 band 房之後，又重新出發繼續生活嘅嗰種狀態咁。 世道只要与亦不可断，如果 相似流水怎不断。 呢一节咧，连续听咗 Moving 两首嘅作品，包括有《致青春》同埋《不断》嘅。我哋先听一节嘅六点半新闻报道，转头继续翻嚟同 Moving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针对网媒立场新闻同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大煽动性文章，拘捕七人，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同十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同时冻结公司6100万港元资产。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表示，被捕七人包括立场新闻的时任编辑同时任董事，有关机构涉嫌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不断刊登多篇大煽动文章。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有关通关的推展工作一直没有停过，特区政府多次与内地官员有紧密联系，现时已经到达通关的冲线阶段，但是整个社会要努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希望尽快有好消息公布。被问到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透露，深圳和珠海似乎仍然未清楚怎样控制 Omicron 变种病毒，因此本港与内地通关未有进展。李家超说，坊间不同人士都可以谈及通关进展，自己是亲身参与所有通关方面的事，包括讨论有关细节。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中国空间站产生的空间碎片威胁太空安全的说法，发言人赵立坚批评有关说法淡化中国空间站和太空人安全受到威胁这一件事实，渲染所谓中国空间碎片威胁，这个是歪曲中国正常的外空活动，企图借此转移国际视线，完全是偷换概念。赵立坚强调，中方始终本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精神，和平利用外空，外空不是法外之地，各国都应该尊重并且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秩序，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维护在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中方愿意就此与各国保持沟通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是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屿山收费广场行政大楼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在亲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现在红隧九龙入口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恩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为一段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咁天才嘅问题都俾你谂到嘅，喂，唔系，因为咧，你再听真啲个 vocal 咧，其实佢系有把声搭咗喺后边嘅，即系你会听到可能喺个 chorus 入边咧，佢其实系有把声搭住。 如果啊，系 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咦，系咪嗰个状况就好似系有时？夜媽媽一個人咧，你諗嘢嘅時候咧，好似係自己同自己講嘢咁嗰一種嘅感覺，咁會唔會就係其實嗰個 vocal 嘅處理上，特登要搭住把聲，就係好似一種好似 keep 住自言自語，等自己好似有個盤去傾偈咁樣嘅一個設計嚟嘅咧，我就係估呢樣嘢啦。 咁我想估咧，就係因為呢一首歌嗰個有一種即係深夜孤獨嘅感覺，咁喺一路聽嘅時候。令我好記得嘅就係嗰個鼓聲啊，其實因為今次聽到選擇咗個鼓聲係用一啲比較叫做薄啲輕啲嘅嗰種，即係唔係一般平時聽哦，即係樂隊就砰嗰啲 kick drum 啊或者成 snare 嗰啲，咁我就覺得哦，就係、是、因為其實即係深夜嘅狀態係咪就係諗緊個設計唔會係一個好嘈嘅狀態啦，同埋亦都係嗰種孤獨啲聲咧。即係比較薄少少，配合翻呢一首歌想講嘅嗰個 mood 啦，所以就揀咗以不容呢一種嘅鼓聲去擺喺呢一首歌度啦。咁呢兩個就我哋兩個鼓嘅唔同嘅範疇，交俾你哋。 嗱，首先我要講明嘅係可以直接話，如果錯就直接話錯啊。 錯啦，諗太多啦咁。 係啦係啦，唔需顧忌嘅，係啦。如果唔啱你就 ban 啦咁樣。 係啦，你可以睇下揭曉邊一個先。嗱， 我覺得賓神諗嗰樣嘢咧。我哋就真係冇故意話完全有個咁嘅想法，但係其實都可以有呢個空間去個白位去自己 interpret， 咁多層。咁其實我反而我個人會諗係好似咁樣個即係聽落個效果都好，同埋亦都仍然迎合到嗰一個空虛嘅氣氛。雖然話一人首歌名《一人行盡》，個故事亦都係嗰個係比較似一個所謂。社交有啲缺陷嘅，係咪叫做獨男宅男 whatever， 或者好怕同人接觸嘅， 係啊，好怕同人接觸嘅一個可能叫做社交比較弱或者係比較缺乏嘅人，咁變咗但係嗰啲仍然個效果都出嘅，因為未計算話咩自言自語啊嗰啲，我哋就真係冇話特別。但我覺得你咁樣 interpret 又唔會話你錯嘅，但係即係純粹係嗰個氣氛嚟，你自己留翻個白。 系 你自己去演绎去解释， 所以你可以同佢讲啊，你个谂法都几得意啊咁样。 但系其实嗰个 backing vocal 系都系同一把声，定系其实再揾另一个人去录咁样嘅？ backing vocal 系我同埋阿 Benny 嚟。 OK， 就系 咁。其实我哋去设计个 vocal 嗰阵时候，我哋有坐低去望住份歌词，我哋有去做一啲分析，就系话，边一部分系嗰个主角嘅独白。佢真係面對緊嘅嘢，有邊一部分係其實佢想像中嘅嘢？咁我哋會即係我哋用呢啲方式去諗到底咩情況應該係有啲點樣嘅 focal 嘅演繹，咁樣去設計嘅。咁同埋你其實你嗰個詮釋係幾好，但我哋都會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就係其實呢首歌嘅故仔佢係自己一個人。但係其實佢內心係唔想自己一個人嘅，只係有一啲原因，無論係外在嘅嘢或者佢自己性格影響咧，先至令到佢產生出屬於佢自己嘅嗰種孤獨嘅。咁所以其實佢係唔想一個人嘅。咁所以我哋就。所以就會唔止一把聲去圍繞住佢咁樣。 係咯，因為我見即係譬如歌詞前半段可能都講緊我自己點樣好怕同人接觸，但係其實去到尾佢更加驚嘅就係得翻自己一個人。係 咁，其實都好多人都係咁，即係有時我哋需要 me time 嘅時候就咩啦，咁但係亦都冇人可以真真正正話一個人就可以 handle 到所有嘅生活啊、情緒啊之類咁。 特別啱啱講到 vocal 啊，今次呢一首歌都聽到，其實 throughout 成首歌，即使可能去到一啲比較 climax 嘅位置都好，但係唱嘅時候嗰、那個設計都係叫做都同之前作品，即使可能不斷都係叫做類近感覺嘅歌啦，但係嗰個 vocal 都明顯聽得出，可能係叫做高少少同埋薄啲啊、氣啲咁樣。呢、這個係咪都係頭先講我諗 vocal？嘅时候有可能傾過嘅一個位，點樣去唱呢首歌咧？ 哦，咁我相信呢首歌個題材咧，又真係未必適合好聲嘶力竭嗰啲去激好，因為實在係 比較有啲 lay back 嘅可能，即係個人都係應該唔係好熱血得好緊要。 嗯， 咁頭先帶你講嗰、那個股嘅選擇，亦都係有少少似嘅。咁其實都變過嘅，初因為我真係一開始都冇用啲最傳統嘅叫做 full drum set， 即係成個樂隊或者流好 pop 嗰啲完整 drum set， 係揀一啲。故意揀一都要電子化，即係譬如將佢加啲 effect， 等佢拎走啲最 high 最低 frequency， 好似有啲 effect 咗嗰啲 snares 啊，嗰啲每一個即係整整下唔得，又好似係電得滯，跟住整咗，跟住揀咗嗰只好似嗰個佢嗰啲鼓係叫做 lunch 嘅 music 啊，即係嗰啲叫做走落， 即 係睇到輕輕背景， 即係上飛機前喺嗰個 lunch 嗰度嗰啲 feel 嗰啲， 係啊，咁啊 lunch 音樂咧就。OK 啦，咁可能即係叫做就雖然係呢首歌就比較傷心嘅，但係都嗰即係嗰只叫 lay back 啲啊，超超地喺比較唔係好激動，又唔係太過熱血啊，嗰啲鼓咯，咁就咁係啱嘅，咁樣專登咁選擇嘅。 咁同埋呢一首歌，我覺得其實由一開始都係已經有一啲嘅聲效啊，或者一啲樂器嗰陣啲 strings， 其實佢已經營造緊嘅嗰個氣氛。咁呢個都有冇得即係講我喺呢個可能編曲啊、設計上面揀啊等等係點樣樣？ 因為呢首歌喺我哋大底嘅編曲咧，喺呢首歌 demo 出到嚟嘅時候，其實到依家嘅分別唔係好大嘅。 係 啊，咁我喺我哋可能我哋俾填詞人。寫之前呢首歌已經係一聽已經係呢個氛圍嘅，即係你好明顯知道一定係講啲好深夜嘅嘢啊，好孤獨或者係一啲好即係冷冷清清嘅天氣聽嘅東西嚟嘅。 係，咁嗰陣時其實有冇話喺作嘅即係 demo 階段嘅時候係即係點樣樣開始去揼，跟住去到又啱啱講嘅嗰個 version 俾填詞人去填，定係嗰時腦裏面都諗緊已經係類近相關嘅 topic 嘅 feel 嘅嘢咁樣樣㗎啦。 因為我通常旋律出嚟咧就好少話，好啦，我而家就要寫歌，咁咧就突然間就要逼自己擠啲即係擠啲嘢出嚟。好多人多多時都係可能平時生活。有都少少，覺得好嘅，盡量希望記得啦。 嗯， 有時又攞個手機錄低，即係覺得，或者有時就希望個腦入邊聽日後日仲喺存在啦。咁有時跟住最後好啲好多碎零零碎碎嘅，覺得 OK 嘅旋律，咁可能就會有空間有時間時就會坐低電腦面前搞好一個所謂 demo 啦。咁呢、這個因為本身個 demo 呢首歌嘅結構都唔係複雜，亦都好似 Steve 咁講，其實個。就算好個 demo 比較係可以揸一個琴，多啲咁多嘢，到咗而家版本其實都係咁上下，一聽就知道係孤獨、空虛、冰冷、冷清咁上下夜晚咁樣，所以變咗最後嗰個氣氛變化，成個曲風都冇話明顯變嘅。不過可能就係你加嘅，可能有啲 pad 啊，嗰啲叫冰冷啲嘅 pad 啊，或者啲感覺係就係跟翻個氣氛嚟整翻啲層次，一首歌唔可以頭頭尾都係一樣咁樣，即係可能呢個去到 chorus 啦，咁可能加多呢個冰冷的 pad， 係 咁樣就係咯。 但係咧頭先即係都講過，你哋做歌嘅過程，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四位嘅成員一齊各自喺自己屋企完成自己嗰一 part 咁樣噶嘛。咁但係當初係咪已經去做例如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其實大家已經係攞住冰冷呢一個嘅環繞住冰冷呢個字眼啦，大家自己喺屋企揼好自己嗰 part。咁然後就一齊交出嚟冚翻埋，因為其實我覺得一首歌佢哋其實唔同嘅樂器啊，或者可能啲 focal 上啲聲要做到咁一致，其實都係如果分開去做，我覺得係難嘅。但係當初係咪大家已經其實好有呢個共識喺度咧？ 我哋正式開始去決定個編曲嘅時候，係我哋收到歌詞之後， 係 啊，咁其實係。對住個故仔去諗嘅，咁就會比較有共識啲，同有畫面啲。因為其實一首歌嘅歌詞，我哋收到都基本上唔係冇改過，一收到已經覺得係啱嘅對。咁所以我覺得係因為太有畫面嘅原因，就更加會其實係大家都好容易去知道要表達啲乜嘢。反而我哋呢首歌做係我哋大家加咗隊、加咗隊、加咗隊，最後真係去要諗決定用啲咩嘅時候，反而係跟住瘋狂拎走啦。 因為驚好似太多， 好似太多，應該 要有一啲起伏，應該要有一啲空間感，因為有好多人都話呢首歌嗰個感覺就係、是、啊，好似好有空間感。係 啊， 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後決定要做到嗰樣嘢。 哦，咁因為嗰個詞都影響到，咁而填詞揾咗歪歪填啦。咁其實嗰陣時去俾佢哦，幫我哋填呢首歌嘅時候，嗰、那個題材上面你哋都有冇話可能有啲方向一點話冇，即係俾佢 feel 嗰一首歌，頭先講嗰種咁咧？ 其實就真係冇俾啲咩界嘅，因為我哋係習慣就係想叫詞人你用我哋啲歌去講你啲故仔啦。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冇特別同佢講話，我哋想寫咩題材，好少會咁做嘅。咁但係收到我哋就覺得啊有趣，因為有時我覺得唔知係咪因為我哋之前啲歌咧好多嗰啲社會議題或者點或者係啲係咯啲題材比較嗰啲，咁佢哋就有啲人就會即係填詞就會可能 reference 咗之前見到我哋啊，我哋係會講呢啲嘢嘅，咁佢哋就會跟翻相應嘅佢想講嘅嘢講啦。咁所以就有呢個一人行最靈出現。 系咯，即系个名字，大家可能会第一下都要啊，系唔系咧？咁但系又翻翻一个好自身嘅故事咁样样处理嘅一个歌词咁样样。 系，因为其实呢个反而想讲嗰样嘢就系话，到底我哋即系人嗰个寂寞系嚟自自己嘅俾自己嘅框框啊，定系一啲外在嘅一啲影响咁，所以就其实限聚令即系一个。比喻嚟嘅，即係講緊到底係一啲外在嘅因素影響，令到你冇辦法同其他人 gathering 啊，定係其實因為你自己唔中意社交先有呢個咁嘅狀況出現咧？ 咁收翻呢份歌詞，可能喺你哋自己即係心目中去即係感受翻呢個歌詞嘅時候，當用翻頭先即係嗰個嘅問題，即係究竟係外在環境定係自身令到自己對於同人之間嗰個社交可能係有一啲 question 或者點嘅時候，喺你哋自身上面有冇？睇完之後，自己都 record 到一啲嘅感覺，覺得啊，我係邊一種啊，或者點？ 我相信我本人同埋我哋啲 band 迷咧，又未至於係即係最宅、最獨，即、就、係、是、最抗拒社交嗰啲人嘅。但係某程度上，我哋又係真係所謂唔係又話唔係好主動去交際嗰啲人嚟嘅，即係尤其是即係、就是、某程度上話譬如。做真係認真去做我哋流行音樂呢行，可能呢啲性格就係一個唔著數嘅一個性格嚟，可能唔會咩主動向人打招呼啊，未必會好主動去 introduce 自己，喂，我係邊個啊？我哋都唔係呢啲咁嘅性格嘅人，咁變咗或者係尤其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想有啲自己嘅 me time， 或者係可能即係我都曾經講過一個例子，就係、是、可能前面有部 lift 有個好熟悉地又唔係好識嘅人，佢入 lift， 我真係不如唔好同佢 share 部 lift 啊，講嘢又唔係，唔講嘢又唔係，咁我寧願行慢啲，等佢上咗嗰部 lift 先。即係有時係會抗拒呢一啲社交，我諗我哋有時大家都有時會咯。 係，咁所以就喺呢一份歌詞嘅時候，有佢填完翻到嚟之後，其實大家都會 relate 到自己一啲唔同狀況落去裏邊啦，咁樣。咁而今次呢一首歌亦都有一個嘅 MV 啦。咁就係一個喺銅鑼灣咯，嗰啲夜晚上面咁樣。咁執到就係啊 ，Evan， 冇錯， 係啦。咁呢個 MV 有冇都可以即係介紹一下嗰陣時候？哦，即係歌完成咗之後啦，點樣去到呢個 MV 咧？又 係因為我哋諗過，我哋好耐冇拍 MV， 咁跟住其實歌都完成咗，嗰陣時都已經完成咗啦。不過就諗下不如做好曬 package 先出啦，反正都唔講啦，係咪先？咁就啊，我因為拍好耐冇拍 MV 啦，就拍 MV 啦。咁都其實大家都好快就諗到係呢個 flow 噶啦，因為真係太有畫面啦，同埋覺得深夜嘅香港係真係靚嘅，咁我哋都好想又去拍下呢樣嘢。咁啊，跟住我記得有人問我哋嘅，咁點解要揾個女仔做呢？咁樣咁呢個其實係我 idea 嚟嘅， 係點解咧？ 因為我一開始我已經有呢個 idea 嘅，就係話佢首歌咁認真咧，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四個個愛。我哋四個個樣太有喜感啦，即係我唔想我睇一個咁認真嘅 MV 嘅時候，我忍唔住笑，咁所以我就決定係啦，即係我覺得揾係啦，揾我哋以外嘅人拍咧，電視就會正經啲咁樣。 係咁去到真係要揀選一個點樣樣嘅人適合嘅時候，再點樣就去到 Mickey 身上咧？ 即本身認識定係 佢係Evan 佢工作上做過 partner 嘅嘅、 哦、 都係會做開佢自己 production 嗰啲演員咁樣啦。係啦，咁我哋就睇翻其實即係嗰啲氣質都即係會襯翻首歌係比較似呢個類型咁去揀。 係。 但今次個 MV 環繞主要都係我哋見到係好多銅鑼灣好熟悉嘅一啲街道啦。其實呢個地方會唔會對你哋嚟講都係有啲特別嘅意義，所以特登揀喺銅鑼灣度去做曬呢個拍攝定係點樣噶？ 其實主要都係一啲我哋熟悉嘅街景啦。咁、就本即係想目的係想拍呢、這個即係冇人嘅香港係點樣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誤算嚟嘅。 係 阿 Aaron 就覺得你三點零四點開始拍一定 OK 啦，但系咧其實佢又諗錯咗，香港係幾多點都有人， 都有人係好勁喎！但系我見啲 shots 入面好似剪到真係好似冇乜人咁樣，但係應該都 好努力咁去避嘅都，但係係啦，咁、那個效果都 OK 啦，比上 係啊，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 MV 見到，即係夜晚上面比較少人啲香港就。銅鑼灣呢個地區係點樣樣啦？咁啊，有呢一首《一人限聚令》之後，有冇都即係樂隊之間，大家都會講跟住下一首會唔會都諗下幾時又會再夾下，然後再度啊，再做咁樣樣？有冇呢個 plan 咧？跟住， 其實我哋今年係即係講緊來年咧，我哋係想再快啲，因為啲人話我哋太佛系啦，好似冇咩目標咁，你哋冇乜野心嘅，你哋隊 band 咁。咁我哋都其實都唔係嘅，不過真係多嘢做啫。咁我哋依家嘅做法比較似係話可能我同 band 嚟嘅就一人 hold 一首咁樣。咁所以佢呢首咧，一人限聚令就係佢去做嗰、那個 主導嘅 係啦。咁我做緊嗰首咧，其實都已經去緊錄音階段㗎啦。咁所以應該下年好快就會推出㗎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聽完呢首一人限聚令，即係都可以期待住 moving 咧。跟住之後下年會加快腳步，又會多啲作品同大家見面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謝阿 Steve 同埋 Benedict 嘅 ，thank you。 岁月没法奈何，静默幻化声音喧哗，到令我再遇自我不可。如果将嘴巴紧闭，我便忘掉肚饿，还是割掉我耳朵。再扮作活跃，卖笑卖傻，限定别去交心，不想说十句后再离别出错。如果把心劏开了，也没谁愿救助。如果孤单都有错，没谁为伴可。天生贵人，连我都憎我，只准我独来独往的一个，脑内太多，杀掉自我的审判未停过。预约参加派对，外站走廊有人行近想识我，黑了面再去裸。阴暗面太赤裸。谁为伴都总可继续去躲，怕被遗弃不交往没难过，无谓再袒露我，然后不 使每人从内心憎我，可惜我更害怕自己一个，既爱探戈，最后忘记哭奔唱合唱歌。拉扯到尾亦未明了，怎么佢是性格出错错？一个亦怕太多。不共我不可，限住令却松绑，多少期望某日再度开始过。如果今天即将某某原来伴我坐，如果 苏动音乐今日最后带俾大家的作品有 Moving 嘅《一人限聚令》。